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1集。 啊，那个呀，我不想弄了。 啊？ 我没兴趣了。仔细想想，跟我根本没什么关系。那么久以前的事，现在也没有人记得。 可那是你。 再说，那张照片不见了。 不见了？ 好像是丢了，也可能是上次打扫家里的时候不小心扔掉了。 怎么这样？那是我的东西。 熊一很想这么说，但看到菊池如能具面具般毫无表情的脸孔，什么话都说不出口。弄丢了别人的宝贝照片，菊池完全没有抱歉的意思，像是在说不必为了这点小事向你道歉。 那种照片丢了也没事吧？ 菊池说着看了熊一眼，眼神可以用瞪来形容。 哦，是没什么关系啊。 熊一只好这么回答。菊池起身离开，似乎表明不想再交谈下去。熊一疑惑地目送菊池的背影，这时他感觉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目光，他望过去，是同源在看他。那种冰冷的观察事物般的眼神瞬时让熊一感到一阵寒意，但同源很快便低下了头，读起文库本。他的桌上放了一个布置杂物袋，是以拼布做成的袋子，上面绣了缩写的 RK。 当天放学之后，熊一刚走出学校不远，右肩突然被人抓住。他一回头，只见牧田俊之一脸憎恨地站在那里，身后还有两个同伴，表情也毫无二致。 拿下。 牧田的声音低沉清晰，虽然不大，但隐含的威力足以让熊一心脏收缩。熊一被带进了一条窄巷，牧田的两个同伴把他夹在中间，牧田站在他对面。牧田抓住熊一的领口，像勒着脖子一般往上提。个子不高的熊一不得不踮起脚尖。牧田恶狠狠地说道： 说，乔杰，是不是你出卖了我？ 熊一拼命地摇头，害怕的脸都抽搐起来。 骗子。 牧田睁圆了双眼，呲牙咧嘴地说： 除了你还会有谁？哎。 熊一继续摇头。 我什么都没说，真的。 还在撒谎。白痴，你找死啊。老实说。 说。 牧田用双手晃动熊一的身体。熊一被顶在墙壁上，背上传来水泥冰冷的触感。 真的，我没骗你，我什么都没说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熊一身体后仰，点了点头。牧田瞪着他，过了一会儿松开了手。右侧的那个男生啧了一声。 呸。 熊一按住喉咙，吞了一口口水。 都行了。 但是下一瞬间，牧田的脸便纠结成一团。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，熊一便被撞倒，四肢着地趴在地上，冲撞的力道留在脸上。明白了这一点时，熊一发现自己挨打了。 除了你还有谁？ 随着牧田暴怒的吼叫，一个东西塞进了熊一的嘴里，直到他歪向一边才知道那是鞋尖，牙齿咬破了嘴，血的味道扩散开来。他正想着好像再舔十元硬币，剧烈的疼痛便席卷而来，熊一遮住脸缩成一团，在他的腰腹上，牧田等人的拳脚如雨点般的落下。对方指定的咖啡馆是一家狭窄的小店。一开门，头顶上一个大大的铃铛便叮当作响。 除了短短的吧台，只有两张小桌，其中一张还是两人台。原村有彦扫了一眼，考虑片刻之后，在两人台边坐下。他会犹豫，是因为四人台旁边唯一的客人是一张熟面孔，虽然没有交谈过，但有彦知道他是三班的，姓村下。村下身形瘦削，轮廓有点外国人的味道，外表想必颇受女生青睐。可能是因为玩乐团的关系，他蓄着烫卷的长发，灰衬衫配黑色皮背心，下着紧身牛仔裤，凸显出一双修长的腿。村下正在看漫画周刊《少年 Jump》。有彦进来时，他抬了一下头，但视线马上又回到漫画上去了。大概因为来的不是他等的人。桌上放着咖啡杯和红色烟灰缸，烟灰缸上有根点着的香烟，显然是看准了高中训导老师不至于巡视到这里来。这里距离他们高中有两站地铁车程。这里没有女服务生，有点年纪的老板从吧台里走出，把水杯放在有彦面前，默默微笑。有彦没有伸手拿桌上的菜单，便说道， 我要咖啡。 老板点了点头，回到吧台。有彦喝了口水，又瞄了村下一眼。村下仍在看漫画，不过当吧台里的那部录音机播放的曲子从奥利维亚·纽顿·约翰的作品变成后鹈鹕乐队的《银河铁道999》时，他的眉头明显地皱了一下，可能是不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。 难道他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来这里的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等的可是同一个人。 有彦环视店内，这年头每家咖啡馆都会有太空侵略者桌面式电动游戏，这里却没有。但是他并不怎么感到遗憾，太空侵略者他已经玩腻了，要在什么时候击落飞碟才能得高分，这类攻略法他了如指掌，而且随时都有留下最高分记录的把握。他对太空侵略者还有兴趣的部分只剩下计算机程序，但最近他也几乎摸透了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翻开菜单，才知道这是一家咖啡专卖店，菜单上列了几十种咖啡品名。他很庆幸刚才没看菜单，否则一定会不好意思只说要咖啡，而会点哥伦比亚或摩卡，然后多花50元或100元。现在的他连花这一点小钱都会心疼。如果不是和别人约好，连这种咖啡馆他都不会进来。都是那件夹克太失算了。有彦想起上上星期的事儿。他和朋友在男性服饰精品店顺手牵羊，被店员发现。顺手牵羊的手法很简单，假装试穿牛仔裤，把一起带进试衣间的夹克藏在自己的纸袋里。可是当他们把牛仔裤放回货架准备离开时，却被年轻的男店员叫住了。那一刻，他真的吓得差点心脏停搏。所幸男店员对于逮住窃贼不如增加业绩热衷，所以把他们当作不小心把商品放进自己纸袋的客人，没有惊动警察，家里和学校也不知情。但有彦必须要支付夹克的定价23000元，他付不出，店员便扣了他的学生证，让他回家拿钱。有彦急忙赶回家，拿出所有的财产15000元，再向朋友借了8000方才付清。就结果而言，他得到了一件最新款的夹克，一点都不吃亏。但是那本不是他不惜花钱也想买的衣服，只是认为有顺手牵羊的好机会，没有细看就随便挑了一件。从一开始，他进那家店就没打算买东西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